苍苍的假期，和你参与短短的我游戏，长过阴天的假期，令我空欢喜，目送你背影转锁。Every time I think about you, baby， 在你怀内吻着我。Oh,